Time

想你是我情非得已。 让我好累，搞定了之后才有就完。

Hello， 这里是经典九六九，我是雨阳。最近有很多朋友都会去赏花，可是呢，却发现好像自己花粉过敏了。那如果说你也要经常出去看花的话呢，一定要记得戴上眼镜哦，而且做饭的时候放点生姜，据说很有效哦。 我发现失去一个很重要的东西，那一年我想要认识你的一种勇气，看着你写给我的第一封和最后一封信，如此的转变用了四年三个月有七天，我试着勇敢一点，你却不在我身边，我的坚强和自信是因为相爱才上演，我一定会勇敢一点，即使你不在我身边，你的决定和抱歉改变不了我的明天， 开启全新一天，欢迎各位和雨阳一起进入九六九资讯 update。 首先关注今日头条，我国第二发长征五号运载火箭目前已经安全运抵海南文昌，标志着长征五号第二次飞行任务进入到了全面实施阶段，计划将于六月搭载我国自主研发的实践十八号卫星升空。据教育部消息，我国目前已与24个一带一路国家签订了学历学位互认协议。中国人民银行昨天公布数据显示，四月末我国外汇储备规模为30295亿美元，连续第三个月回升。故宫博物院院长单霁翔表示，目前故宫网上预售票已经超过了50%，在此基础上，经过两个月的准备，将在7月到10月实行全面网络售票，10月下旬择机正式实施，同时取消现场的窗口售票。对于购票确实存在困难的观众，工作人员会辅助完成网上购票。 说相爱他

做的时候，阿拉斯加的鳕鱼正跃出水面。当你低头看手机的时候，梅里雪山的金丝猴刚好爬上树尖。当你奋力挤进地铁时，西藏的山鹰一直盘旋云端。2017给自己种下旅行的愿望，走遍这个世界，才知道有多少让人心动的角落。969旅行者。位于德国萨克森州的麦森是一个只有几万人口的小城，却是欧洲第一个破译中国陶瓷密码的地方。1708年，炼金术士贝特格在这里制造出了欧洲真正意义上的第一件瓷器。随后奥古斯都二世开设了欧洲的第一家瓷器工厂。在热饮仅仅限于上流社会享用的年代，拥有一套瓷茶具成为了贵族之间最时髦和值得珍爱的收藏。969旅行者带你来到麦森。在欧洲瓷诞生的地方阿尔布莱希特堡，这座建于15世纪的宫殿位列德国十大最美城堡之一。从1710年到1864年是麦森瓷器厂所在地，目前已经改为了博物馆，可以看到3000多件历代的瓷器珍品。而在麦森陶瓷博物馆，涵盖了经典的藏品、现代的新瓷器和近年邀请到全球著名艺术家设计的作品。做一件自己的麦森瓷是麦森手工坊对于游客最大的吸引处了。你可以通过电影了解瓷器的历史、原材料和制作的过程，参观技师如何拉胚、雕花制作出浮雕杯，如何刻画人物的小细节，还可以在指导下完成一件专属于自己的瓷器。而在麦森的咖啡厅，精致的茶点饮品渐渐味道不错，而更重要的是一切茶杯、餐盘、配件都是地道的麦森出品，宛如18世纪的欧洲贵族体验，也有专人讲解下午茶的文化和礼仪。麦森的瓷器商店有着剔透绝美的纪念品，这里有为普通爱好者准备的白瓷印花的咖啡杯和迷你的小摆件，大约50到300欧元。高价的收藏者还可以选择工艺更加复杂的限量款，价格在几千到数万欧元。而在圣母教堂，这里有着世界上最古老的瓷钟，以麦森瓷打造，编钟不仅每小时报道，还可以演奏6首不同的赞美诗。登上塔楼可以一览麦森老城的优美风光。而在尼古拉教堂，这座最古老的基督教堂里矗立着有史以来最大的麦森瓷雕，还有着世界上独一无二的瓷纪念碑，悼念着一战中麦森约1800位的受害者。教堂内的装饰全部都是麦森瓷器。1720年，磁场开始在瓷器底部绘制花体的 A 字母，代表着萨克森国王 August 二世。但是这个标志反响并不强烈，于是后来改用萨克森家族的双剑徽章图案沿用至今。不同的时期会伴有星号、数字、圆点等等标记，也是世界上最早使用的商标之一。现在它已经是顶级瓷器的标志和象征了。 麦森优雅的审美和演绎的风格使他成为了世界上顶尖的瓷器，而小镇也成为了全球陶瓷爱好者心中的麦家。300年的时光里，这里经历了11场战争和6种社会体制的变革，也宛如一部有形的社会与艺术史。旅行就是在一个陌生的地方发现一种久违的感动，今天的969旅行者就是这样。 就这样忘了吧，该放就放，